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不去点些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说春上夏宴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说秋风冬寒叫我回忆成长的没有浪漫的恋情，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当然也爱上了它的天气。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作品呢，很多人会说不够洋气，不够时尚，但我觉得用心的去唱歌，能够把自己的情感想要表达的东西在歌曲当中体现，就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听歌的人能够被歌中的情绪所感触，就很好了。来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杨丞琳《被自己绑架》。 他们不试着了解状况，就轻易发表看法，谁又能听到心里的话？这世间多少肮脏，张牙舞爪，让神仙落下。想问你，敢不敢邀请我飞翔？这世间真真假假，各自欺诈，我故作潇洒。想问我，是不是被自己绑架？ 们在面前说着反话，背后另一套主张，谁又能看见真实模样？这世间浮世肮脏，张牙舞爪，任性陷落下，想问你敢不敢邀请我飞翔？这世界真真假假，各自欺诈，我故作潇洒，想问我是不是被自己绑架？这世界看谁倒下，看谁死亡，仿佛都无常，想问你敢不敢记得我模样？世界看谁撒谎，看谁伪装，我当作遗忘，想问我是不是被自己绑架？ 去何方？幽兰姑娘，你去何方？

89757，这是林俊杰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接下来会听到这位歌者呢，他唱歌非常的文艺腔，每一次在听他的作品的时候，总能够被他的声音所感染到。万芳，听风的歌。 放弃了阳光的影子，好透明，记忆是手风景象。一站到哪里？到底爱在哪里？

世上，我们给对方安全感。愿我们交换一颗心如伴，可以取消承诺送给了对方。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一种藏不住的惊叹。我们本来很不像，心却在爱情相撞，心被伤得跟魔法一样，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爱已完全被融化。无论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我有一个可以信任对象，形状，我立马就会被你所感染。在这个不停电不停刹那的世上，我们给对方安全感。愿我们交换一个心如伴，可以取消承诺送给了对方。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一种藏不住的惊叹。我们本来很不像，心却在爱情相撞，像被施了的魔法一 的这首歌《幸福感》，每一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要一定要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幸福，还有一些朋友说要取得成功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才会感觉幸福。但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平平淡淡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就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受。接下来这是汪苏泷的《慢慢懂》。 小时候的我做着美乐梦，梦想中那片天空好像挂满笑容。长大后的我坚定着美梦，因为我已慢慢懂，努力就能成功。我一个人的力量能去闯，就算要飞越海洋，也不能阻挡我对梦的渴望。我一个人

冬季，我的热情在屋顶吹风，吹得整夜无语。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想到零下几度 C。 Hey!